G-Talk 新语堂，理念、信仰、利他和自我成长，目标推动思想变革，启迪喜悦人生。什么是新语堂？七大主题，三个方向，运营模式，去中心化信仰制，加入 G-Talk 新语堂，用心讲出你的故事。如何参与？宣讲前培训，给宣讲者的话，期待您的分享。关注新语堂。